尼日利亚人民民主党信誉委员会委员、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伊布拉西姆·曼图22号发表谈话，表示支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参加者发给美国的公开信。